麦克，前面有一个水果摊，我们买点水果吧。 好啊，你想买点什么水果？ 我想吃 苹果和香蕉，你呢？ 那我们买苹果吧，我也想吃苹果。 你好，请问苹果多少钱一斤？ 国光苹果5块钱一斤，富士的3块钱一斤，你想要哪种？ 我们有国光苹果吧，要2斤。 好的，您还要点什么？ 橘子呢？多少钱一斤？ 橘子8块。 8块，太贵了。 这橘子很新鲜，8块钱一斤不贵。 能便宜一点吗？ 那7块钱一斤吧，怎么样？ 好的，我要一斤。 好的，稍等。 一共多少钱？ 一共17。 嗯，好的，给您20块钱。 好的，找您3块。 嗯， 水果您拿好。 好的，谢谢您，再见。